下一鋪得唔得呢？你再咁搞法嘅話得唔得呢？ 即係你總會擦槍走火。而同時一個道理，而同時一個事實呢，而家差佬呢，我覺得係已經係越嚟越厚面皮，唔怕人屌啦，已經係。嗱，你好似琴日咁樣嗱，即係有一條友俾人圍揼啦，係咁圍踩啦，即係鐵蹄咁樣圍踩佢啦。咁另外一邊呢，即係其實近住呢、這個呢、這個都係呢 H&M 啦，即係其實嗰邊呢會有條友啊，就好似即係护花使者咁啊，即係保护两个女仔呢就离开现场㗎嘛。喂、然之后呢竟然俾人屈，就俾两个差佬屈佢掉嘢喎。咁屈佢掉嘢，喂咁你咪叉串咪算囉，咪掉嘢咪掉嘢囉，最多罚1500啦係咪。喂屌你，喂佢即刻围住两条友抽一个人喎，然之后又刮啊，然之后又剥头又剩喎。剥 Q 又流血喎。咁真係真係唔 Q 怕你话㗎喎。 其实唔系唔 Q 怕你话，而系佢想不断咁样制咗个口实，真系清场啊嘛。其实你见到嗰条路基本上就系差佬最想清嘅地方，因为你清场嗰日佢已经清咗噶啦，跟住突然之间前两个星期五晚先你话收光复十字路口嗰阵时光复咗噶嘛，咁而家差佬唔知点解啊，系想通翻呢条路嘅，一直都系。 唔系同埋而家旺角咧嗰个成个占领区咧个范围都系收窄咗少少， 系啊， 即系唔系话好似以前咁多嘅，吓即系对一般嘅民众嗰个影响太大。 系啊，咁嗱，其实关于其实讲真啦，如果你话即系作为一般市民，即系其实你净系讲法治咧，其实你好难保卫自己啊。不如我哋去段片先啦。 好。 不诚实用电脑变网络23，警察乱咁拉啊！ 怀疑有人想发动包围礼宾府行动。 旺角死守中，快出！ 今晚 V 杀中环记。 好危险啊！大家在网上乱讲嘢，可能会被警察拉噶。占中发生到依家，最少有13个涉及占中嘅人被警方以呢条罪拉鬼咗，包括两个响应匿名者号召，涉嫌攻击政府网站，同有个高登仔喺网上叫人去占望同冲警察防线。究竟呢条罪针对啲乜嘢嘅呢？根据港府93年修订刑事罪行条例解释，增补161条，针对嘅系。 对进入电脑以进行犯罪前准备工作，但又不足以构成诈骗罪的行为，予以惩处。 IT 网质疑警方滥用这条例， 不是用来监察网上的言论的，是警方现在呢和那些监控机关呢，就是个职能竟然可以扩大到歪曲了那个法律的原意那个程度啊。所以呢这条161呢，很多人都已经说呢已经是现成的网络23条。 何依依都批评网上煽动罪行警方应该以公安条例检控，他是质疑因为公安条例难举证，警察为了易入罪就用161条，局长自己都讲的。 依据律政署的意见，如果需要的话是看看是检控哪一条罪呢，是这个入罪的机会呢是比较高。 你承不承认是滥用法例？ 我们完全没有滥用161条之前。 又话以往唔少涉及网上言论嘅 case 都系以其他罪名检控嘅。至于暗角事件，局长话警方一定要完成调查程序，严守程序公义。问真啊，喇包，但 case 已经落咗口供，唔明点解仲未拉任何人，同冇交代查成点啊？ 好啦，即系其实嗱，即系所谓法治咧，其实你发觉原来即系我哋同埋差佬咧所受嘅待遇，其实可以争几远嘅。 点解咁讲咧？有一个矛盾位喺度咩？你觉得？ 咁嗱，我哋首先讲嘅先啦。 系、你相对七警，即系喺呢个镜头下， 系 搭呢个示威者嘅时候， 系 就到而家都未拉人， 都未拉人。点解咧？你记唔记得上次咧？你咪同阿杰斯一齐做个节目咧？啊，即系喺呢个还看金鹰嗰度咧，咪就系阿昌昌咪播过一段，即系其实呢、這个差佬嘅内部录音嘅。 嗯， 佢话点样可以即系其实即系嗱、你唔使惊噶，你点样对付啲差佬啫，唔需要惊，唔系对付啲示威者唔使惊噶。嗱、我哋自己本身咧就有条法例保护嗰样嘢叫 subjudis， 咩叫 subjudis 咧？其实我而家解啦，嗰次你哋即系讲到一嚿嚿，其实所谓 subjudis 咧，就其实就系话一单 case。喺即系判案之前，即系带上法庭之前，你就唔 Q 可以乱咁噏嘅，就保护嗰个差佬或者涉案嘅所有人个疑犯。 又系射被告， 系啦，尤其是被告。 因为点解咧？就系、你如果传媒咧大肆铺张去报道，无论谋杀犯又好， 系啦 又好咧，其实你对于尤其是有陪审员审案嘅案件咧，

即是话以往同你而家啲嘢系冇分别啦。 嗯， 所以你个否定为肯定咪错晒咯。 嗯， 玩完咗啦。 吓， 系咪？ 冇嘢，寄生。 而最后嘅结果，你都系要去北京。 嗯， 求嗰个契弟。 嗯，唔系今次醒咗噶。今次佢揾董建华， 我唔系话学联啦，我话本土派经常批评人哋嗰啲嘢。 嗯 ，OK， 今次我哋做足啦，我陪你做足，唔好话你做啊，你先唔好笠落去嗰度做啊，我哋有份做啊。 嗯， 阿哥， 嗯， 冇一样嘢，而家我哋系攞到嘅，阿哥。 嗯， 点解啊？唔系因为你系咪勇武抗争啊？唔系因为你散唔散水啊？ 系， 呢啲系好枝节嘅策略嚟嘅咋，阿哥，系嘛？有运动，有进有退，我讲咗几廿次啦。冇搞群众运动嘅人， 嗯、 知唔知咩叫进退啊？个、 嗯、 问题就系冇分别啊、 嗯！ 证明你嗰样嘢都唔 significant 啦。如果喺社会科学上， 嗯、 即系今日同你辩论一理论啊，即系话我做嗰样嘢又唔得，你做嗰样嘢又唔得，咁即系话你建立咗嗰样嘢全部都系破产咯，系、 嗯、 咪？而我哋嗰个时候曾经有成功过经验噶嘛，我上次数咗出嚟啦，系咪一路炒花生应该 系 系咪？我哋去抗议系真系有成果噶、 嗯， 我哋反对公安条例。真系经过时间，真系会反对到噶。 嗯， 我哋争取最低工资，虽然系经过长时间，系会争取到噶。 嗯 嗯， 我哋有散水噶，我哋有进退噶，我哋有认为有阶段噶，因为有时系25蚊，跟住加28，跟住30啊。阿哥唔系一次嗌100蚊啊，最低工资。喂，我 系 有成功经验啊，你冇，你到今日都冇。 嗯， 所以佢唔系第二个理论破产咩？对本高派嚟讲， 嗯， 你做晒啦，我哋陪你做足啦， 嗯 嗯， 系咪先？同埋讲翻转头，即系你有大家有冇睇咧？星期日陈建文接受苹果日报嗰篇访问， 嗯， 佢个题起得唔系几好嘅，就话啲学生咧踩着即系我哋嘅肩膀上，系咪？ 唔系即系好似抽水 feel 咁样样咯。即 其实咧，佢呢句说话咧，应该系咁样讲， 系 就 系、 是、好似牛津嗰个讲法啦，就话我其实系企喺巨人嘅肩膀上边。 嗯， 点解咧？点解咁嘅意思就话其实牛津之前仲有好多嘅科学家建立咗一啲嘅嘢嘅基础出嚟啊，系不断修正啊嘛。 嗯， 正如爱因斯坦都会笑呢个牛津啦。 嗯， 即系如果佢理论我冇读佢啲物理啦，但系佢都会笑佢啦，就话你鸠做啦，你嗰啲嘢根本就错捻晒啦。阿哥，民主运动咪一样系咁，系 incrementalism 啊，大哥， 嗯， 系我哋不断打咗个基础嚟有一个 foundation 啊嘛。 嗯 嗯， 咁咪所以本土派嘅理论咪破产都有。 嗯 嗯， 第二个理论破产啦，佢讲啲嘢全部错晒啦。 嗯， 系咪？嗱，而家我哋做咗啦，做足啦，又如何咧？ 唔系继续咁样，不流血不妥协啊嘛，政府咪拖死你咯。 嗯 ，nothing has changed。 系 呢个就系结果。 嗯， 最后都要揾北京。 嗯， 咁即系话依然系认同，即、就、系、是、一国两制啦。你即系虽然口里说不合，呢、這个身体却硬诚实啦，大佬。 个问题系在于，如果你唔揾北京嘅话，咁你等于要武装独立嘅啫。 唔系，所以其实嗱，我唔知啦。即系其实而家咧，咪话阿周永康咧，咪话即系想上京嘅系嘛？即系 学联啦， 系啦，即系委学联啦咁样样。咁啊，即系啊，系啊，边个阿陈浩辉唔上去啫？话咁呢个即系啊，生离死别咁样样啦，好似。喂，咁但系咧，即系我唔知系咪即系而家大陆咧都觉得有即系必要去放软啦。咁你见好似啊，而家博信啦，即系亦都苹果亦都有转播到啦，咁就系话呢个李克强咧，听日会嚟去深圳吓，咁、而且咧，即系原本安排咗喺， 所以如果中央领导人醒嘅话，即、刻插你啊！ 吓、 我见你 吓、喺深圳见你、啊， 深圳都冇所谓。 哇， 请你 冇嘢噶， 包机俾学联。OK， 你有几多人得几多人，我俾个名额你。OK， 当然有啲系负责主讲，有啲可能喺后排做观众嘅。 系。 咁你咪真係確認咗一國兩制囉。咁你香港人就拍手掌，唉、哎、好嘢呀、啊、中央領導人咁樣、 啊、 讓少少步得㗎啦，屌係咪、 嗯 哎、我哋再研究一下你啲意見啦，係咪、 嗯、 即係你唔好搞硬邦邦就得㗎， 係 係咪 咪咁咪赢晒，咪你知啦。其实即系 咪佢中国唔会做呢啲嘢嘅，大佬我呢啲西方思维嚟噶嘛，即系呢啲系奇招嚟噶嘛，老共点会咁输穿降贵，建立一个 so called 嘅几百万人嘅特别行政区啊，大佬佢咪好唔得闲？ 咁你 咪自从系李鹏濑咗嘢之后啊嘛，更加唔会见啊嘛。 系，咪咁但系我唔知啦。总之其实佢就呢篇报道咧就话，即系原本喺安置喺深圳嗰两万。名武警咧已经调翻转头咯，已经系咁啊！唔知系咪为呢个 APEC 咧，即系其实系即系铺垫一个比较和平嘅一个气氛啦，即系等佢哋唔好上嚟啦咁样样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其实都好难啦，系嘛？即系但系 even 系咁样，你上京有冇咩用咧？你又觉得又 冇啊？你都系 embarrass 阿爷 啊， 嗯。 No more, no less、啊。不過，即係我喺黨嘅小涵都講咗我，係 啊，我知啊， 即係從個人嘅觀點咧、啊，但係從成個運動嘅觀點，佢都即係有啲突破出路嘅、 嗯。 即係你毫無遺言，即係無可置疑地，你一定係要揾出路。所以點解要諗到上京咯？點、啊、解要諗到即係要公投咯？呢、 嗯、 啲都係即係其實係解套緊而家嘅困局啊！ 但都回归返你以前做开嗰啲嘢㗎咋喎。 咁咪所以佢哋讲緊嗰啲咩勇武啊散水啊嗰啲嘢。好啦唔做啦。咁咪又係返返去做嗰啲嘢。 嗯。 返返去做嗰啲嘢咪又係过往嘅嗰条套路。 啊、 你唔係闯关啊唔使啦佢哋有回乡卡㗎嘛大部分人都系咪应该系咪除非 未申请嘅啫有快证又唔得㗎啦大佬。 或者 disable 咗你张回乡卡囉。即系讲噶嘛， 唔系我绝对相信佢一定会咁做。 系啊，所以其实你冇乜即系， 同埋你应该系 APEC 上去。 啊， 你唔应该喺 APEC 之后上去。 啊，呢个礼拜咧就系、 是、你 APEC 之后上去嗰个效果都冇咗啦。话晒都有奥巴马照你啊嘛。 系啊， 有奥巴马照争几远啊？ 奥巴马已经变咗跛脚鸭噶啦，已经。 唔系啊，所以更加要揾班学生啫、啊，走去话喂，我哋有筹码喺度噶，咁样啊嘛。 唔系，佢同埋唔引喐得你太劲啊嘛。你过咗 APEC。上去咁冇乜特别意思噶，冇乜特别意义噶，系咪、 嗯？ 即系佢哋嘅时机方面系需要检讨下啦。 啊，时机 唔系，我觉得提出呢样嘢冇所谓嘅，只要大家愿意去牺牲自己张回乡卡咧， 嗯， 其实冇问题 嘅，冇嘢噶，再申请过啫嘛。 嗯， 你又想啊，大佬，我十几年未申请到， 你唔申请啫， 我申请过啦，俾啊，大哥，你真系容易啊，你会跌咗个身份证啊，你真系。 喂，好啊，休息一阵。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你现在听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苏显亮 Ernest So 咦买齐跑酷汽水看戏啊 嘿买齐跑酷汽水当然是赶回家听影画春秋啦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嘅配合。是不是一定有效婚姻又是不是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在恋上关系这个节目请不同的嘉宾上来跟大家倾下偈希望你们可以拿到一些 tips 旁下身啦 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即是我发觉一个好奇哦即是阿土想讲这个 UGL

九零年制定基本法，八四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嗰阵时候你应该讲全民制宪啊，哥。 系咯， 系啊。 正如佢话我哋啲左交一样啫嘛，即系大中华交一样啫嘛，系嘛？坚持民主回归啊嘛，哥。 唔系佢嗰阵时都挨得。 你应该嗰阵时候系激烈反对民主回归，要求全民制宪。 唔系嗰阵时佢好大声嘅龙门阵咁讲嘅，我都支持民主回归，民主回归中华民国。 你都系足自杀啦！你真系大佬，边个会国际上承认你系回归中华民国噶？ 咁嗰个系理想主义嚟嘅， 系啊，佢不嬲都系 理想主义，嗰个系鸠吹啊！嗰个唔系，嗰个唔系理想主义，回归中华民国好好咩？喺当个年代，国民党唔系一党专政咩？当年一九八几年嘅时候，你又加入国民党，黐线嘅，你都话自己争取民主，你真系阿哥，你真系。 唉， 最唔应该加入国民党嘅时候，加入国民党。你话而家加入国民党，仲有少少道理，唔敢话好多。话晒一个民主嘅政党，系嘛？经过人民嘅即系授权，系嘛？咩附托权又好，信托权又好，乜权都好啦，系。 嗯， 其实冇人敢分嘅，政治学上，屌系佢自己鸠吹嘅啫，系嘛？系你自己点 interpret 自己讲，我系代理定系话你一个信托嘅啫嘛？屌， 系。 不过 anyway， 我觉得即系唔应该现实嘅时候，佢走去唔现实。 啊、 你讲全民制宪有乜嘢意思啊？ 嗯， 系嘛？ 嗯， 喂，梁振英落台好过啦，务实啲啦，推翻八三一决定好过啦。 吓、 啊，你有冇成个光谱同纲领先？喺未来嘅日子里边，要搞香港独立先，全民制宪， 嗯， 冇，付诸厥余， 嗯， 乜差都冇，到今日为止， 嗯， 所以唔好笑人啦，唔好笑人话嗰啲嘢冇用啦，你嗰啲嘢更冇用，我俾你听。 系， 冇 你有生之年搞到全民制宪，我执咗花生球去，即刻唔借地方俾你，你自己中意去第二个度做节目，你自己搞啦，屌大佬，扑街你真系，乜捻都得，我跟你玩下玩过晒都得，全民制宪得嘅话，你有生之年啊，黄老邪，包埋你黄杨达，屌，即执，系嘛，呼吁晒我哋嗰啲即系支持者，成日个个话系我啲靓啊嘛，屌你边一个屌？呢、這个黄老邪加黄杨达嘅，屌我屌翻个转头，屌尤其是 Edmund Lau 第一个，屌即刻帮你揼柒佢，屌你争取到全民制宪，乜柒都得，屌真系讲嘢喺度，屌 唉，唔系咁，所以其实佢今日嘅缺席咧，咁其实都唔系吓第一次噶啦，其实佢上次呢个创科局啊，佢都唔投票啦，系咪？ 再远少少 HKTV 佢都模棱两可嘅，其实 喂，成日佢都几大镬噶，即系冷静翻落嚟嘅时候，休息咗一阵之后，大佬。喂，下次选举你点样同人哋交代？ 冇嘢噶。 你点样做旗帜鲜明嘅反对派？ 佢宗教团体嚟噶嘛？ 系， 嗯， 唉， 不要问赵信。 喂，好啦，喂，其实咧，我想今日咧，一次过咧回应晒咧对呢个五区公投又好，或者超级区员嘅公投咧， 嗯， 无论喺呢个建制派嘅阵营里边，或者泛民嘅阵营里边咧，究竟有啲咩质疑嘅嘢？喂，我不如今集大军阀咧，最后尾呢一段时间嘅时候咧、一次过将呢啲咁嘅戆居嘅论点咧，一次过回应，同埋究竟嗰、那个即系我认为个重要性喺边度咯？ 嗯， 喂，其实有啲咩论点佢哋提出过出嚟嘅咧？ 嗯， 嗱，唔好讲建制派啲主，建制派嗰啲鸠嘅咧，嗰啲论点全部都系咪话民意嘅问题？ 系 啊， 民意嘅问题，系即系咩意思咧？ 惊输。 惊输 哦， 咁点解而家你搞五公投会输？咁你下年区议会唔输啊？ 嗯 嗯， 再下年嘅立法会点解唔会输？ 嗯， 哇，好简单嘅道理嘅啫噃。 嗯， 你越拖落去，你越死。今次你嚟一个对决嘅话，我仲喺呢几个月时间里边，你知道所谓嘅公投其实是一个选举，其实就是一个政治动员啊嘛。 嗯， 呢个政治动员就是一个政治嘅宣传，同埋同选民嘅互动啊嘛。尤其是你咁近而家个占领运动嘅时候， 嗯， 占中运动嘅时候，你系咪应该藉呢个机会向冇参加呢一个嘅十几廿万人嘅公民抗命嘅行动嘅市民大众去解释啊？对泛民主派、对反对派嚟讲，系咪应该箍下票啊，大哥？ 嗯， 喂，你谂下，每一间屋啊都有免费邮递入屋噶嘛？嗰封选竞选报啊！其实咪应该解释呢啲论点啊？喺个电视嘅辩论里边去解释呢啲咁嘅论点。 哇，系、啊，哇，土，你谂，你令我谂起一个景象、啊。如果咧，即系喺投票，唔系即系喺拉票嗰刻咧，即系其实喺三个占领区咧，喂，即系 突然间系变咗你嘅拉票区嚟噶，已经系 造势大会咯，可以。 喂，你谂下，喂，你点可以唔经过弥敦道啊？你点可以唔经过吓呢、啊這个叫做系即系呢个铜锣湾即系嗰个时代广场嗰边啊？喂，你一经过呢地方，喂，真系嗰啲全部系你嘅票仓同埋你嘅一啲嘅拉票嘅吓、啊，即系呢个基地嚟噶啦，等于啊。 我唔敢话怕输咧，就代表系 coward、嗯。我真系觉得咧。如果你永远抱住呢个心态咧，你永远都唔会赢。喺心战上你唔会赢。 即系所以所 就算而家输都好，你都会令到自己赢啊。因为你要赢翻啲民意翻嚟啊。嗱、 嗯， 我嘅假说就好简单嘅啫。其实中间嘅群众咧，而家嗰个谂法就系、是、咧，后生仔冇用嘅，阿爷唔会让步噶啦。算啦，啊呢、這个系主流嚟嘅， 嗯， 至于建制派嗰度，梗系系咁反对你啊，话还 浪费公帑， 诸如此类嘅嘢啦，嗰班友咧。即系或者影响经济嗰啲嘢咧，嗰啲要讲讲晒噶啦。 系， 但我中间嗰班人，我要扯翻佢翻过嚟， 嗯， 话俾佢听，而家我哋包括啲学生在内， 嗯， 点解系需要咁做啊？ 嗯， 真普选啊嘛，梁振英要下台啊嘛，收回八三一个决定啊嘛， 嗯， 我哋要追阿耶稣啊嘛，你呃咗我哋香港人咁多年民主啊嘛， 嗯， 我哋嘅年青人点解会咁坚持啊？ 嗯， 因为我哋一个官商勾结同埋地产霸权里边嘅产物啊嘛。嗯嗯喂，呢啲咁样嘅 policy 系连结民生同埋民主、嗯、一次过扣连啊，喺呢个公投运动里边、嗯、向市民大众解释啊嘛，点解要公民抗命啊？点解唔系依法治国，而系应该系 rule of law 啊，系讲法治啊？喂，呢啲咁重要嘅概念喺、个选举嘅动员。選舉嗰個嘅宣傳裏， 同埋等呢個政府咧幫你寄啲宣傳單張咧，逐家逐户咁樣寄曬落去， 即係用政府嘅資源，即係打輿論戰。 喂，同埋有啲人好笑，佢話啲民意好清楚啦，我哋出曬嚟啦咁樣。 係， 阿哥，你今晚有幾多人喺度瞓 啊？ 一千好未？二千好未？我哋都瞓過啦。 嗯， 喂，手熟面嗰啲人，大家都阿哥，人哋林鄭月娥啊，嗰次嘅對話裏邊啊 ，call 180万人出嚟啊。博联都冇博到啊！ 但系有啲叮当大雄喺度嘅，嗰180万。 阿哥，呢一次你唔要嚟一次真正嘅民意嘅对决？ 嗯， 话俾佢听，收回啦，嗰180万。 嗯、 上次150万系假嘢嚟噶，大哥。 嗯， 仲有讲翻输个问题，喂，从来我哋都输噶啦。喂，对住13亿人民都能够即系令佢温饱嘅共产党，我一定系处弱势噶啦。 嗯。 未输过咩？ 嗯 嗯，咪大问题。 喂，因为我哋输过，我哋先会有未来会赢 啊！如果好似刘慧卿咁，永远选举都赢嘅时候，佢咪就发表头先嗰啲言论咯。 系 系、 啊、 有咩教训啊？ 即系觉得老讽个赢系 系咪 啊？ 我靠形象个包装啫嘛，我都唔系靠即系自己嘅论述，我都唔系靠我嘅政策嘅。 嗯， 喂，不如得噶。 嗯 嗯。 仲有所谓空仓期系咪？仲有一个讲法， 空仓期，空仓期，所谓空仓期、 啊、都有空仓。 你买股票啫， 阿哥，佢够胆过晒佢 啊？ 嗯， 我最惊你唔过啊！ 啊， 我咪就喺五区公投里边翻翻嚟嘅民意话俾你听， 系 你当我政府笨柒嘅咩？ 嗯， 阿哥点会俾你啊？因为佢走咗几个立法会员，平拎白白过晒佢啊！哇，讲到越嚟越夸张，成个建制派咁又话23条都过埋。 唔系咁， 你过啊？你够胆你过？ 唔系有个即系有个历史原因嘅。咁话说97年有个林立会噶嘛？咁嗰阵时，嗰阵时就过晒恶法啦嘛。 就算冇啊，都会过啦。 嗯， 政府嘅法案只系需要一半嘅啫嘛。你而家你而家超过一半咩？ 嗯， 佢除非过政改方案，就要需要三分二啫。 嗯。 是不是先、 嗯、 好啦我说你那个输即是如果真的输了的时候无论你那五席难啲啦、啊、即是你稳阵的稳超级区员啦好啦就算你五区公投都好五个辞职返唔到返嚟人地攞到三分二咁呢个是香港人决定 嗯 嗯 你睇到共产党管治之下嘅选举制度系咁囉 是 嗯 唔系点啊 哦 而家先醒啊！俾你赢咗十几年，仲想点啊？ 嗯， 哇！只有你赢，冇机会输嘅。喂，呢一个最大嘅民意压力嚟噶嘛？ 嗯、 你谂下，我哋嘅节目里边讲到口臭啦，双响炮嚟噶，对共产党嚟讲，一个公民投票。 嗯 嗯， 你点解要争公民提名？其实系一个变种嚟啫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平等权利就呢个问题表态。第二个就系公民抗命啊嘛，占领运动啊嘛，占中啊嘛， 系、 两样嘢系必不可少。其实已经做迟咗啦。